到你面前，主要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在你圣所当中，也在主面前。当你的仆人和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带着谦恭聆听的时候，求着你的圣灵亲自来开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主啊，并将属天主你自己的意念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属天圣洁的情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活在这世间像主要我们所活的那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样东西被称为激情的。为讲到的缘故，我去 Google 里面 Google 两个激情这个字，出现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东西，所以赶紧就关上，不要看了，这个不是我要找的。但是我另外在想，原来世人所了解的激情跟我们我正在要寻找那个激情非常不一样。那地方都是很多激情的床上戏，你刚 Google 的时候，你不要不要再 click 再 click 就会看见具体的东西，但是只有一个 title 你看不见什么东西。还好你可以 Google 激情，但是不要再往下面再继续点了，再点就犯罪了。原来世人理解的激情都是那些欲望的总的爆发，那个叫激情。人有很多激情，有些激情是很合理的，就像有些球迷他喜欢球。我记得在刚刚去教会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牧师赵牧师非常喜欢看 NBA 球赛，他很喜欢乔丹，刚好他也在我们这里服侍过，乔丹就是邻居，就在我们这里边上。他说一直遗憾不能够进到乔丹里面家里去看看，有九栋大房子，我们教会就在他边上。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牧师，我为你祷告，求主把你这个激情给去掉。他说好小子，我就这个喜乐，就这个快乐了，你还求我把这个球赛球迷，他喜欢打篮球也喜欢看篮球。不久前听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有一个大的足球比赛，比赛的时候两边刚开始很狂热，后来发现比分非常接近，非常接近，两边一直平一直平一直平，两边都打得很好。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越来越没兴趣了，两边因为都是平分，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高潮迭起，其中有一个球员太兴奋了，就有一个倒钩倒挂金钩这样的一个动作，把球踢到球脚从门的斜角进去了。那个解说员就非常欣喜若狂，哇，倒挂金钩大喊，发现球场里面鸦雀无声，原来搞错了，他是进自己的大门了，他球进得很漂亮，很可惜进自己的大门。很多激情哈，我们有人是运动，有人是音乐，我们看见人用音乐赞美，用音乐也用欣赏，有很多。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数学和轻音乐，一个晚上我只要有数学一张白纸一支笔，还有放上背景的轻音乐古典乐，我就一个晚上就非常快乐了。我觉得人好像人间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事情，思考数学的真理，后面有轻音乐在陪伴，那时候都不知道还有异性的需要，那时候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这是当年的激情。我还发现一个弟兄激情在芝加哥，他也很不是批评他的意思，他非常喜欢吃在加拿大的一个温哥华那边一个特殊的是什么鸭，他说他从芝加哥开车到温哥华去吃那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菜，他告诉我们夫妇哇那个菜有多好吃，我们也跟他一起快乐，但是他尝到味道，我们只是陪他快乐。人的激情很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早晨三四点起来或者五点起来，悄悄到遥远的湖边，在那里坐上半天，可能一只鱼都钓不到也没关系。那我要有一个弟兄说你陪我一起去钓鱼，我说我跟你聊天就不好了，据说一聊天鱼就跑了，那我就不会钓鱼，就没这个激情，我去那里坐在那里发呆，我就可能默想了，那别人可能就在那里看着他那个不钓到鱼就是很喜乐很开心，我不知道啊，那可能是他们因为坐在那里一上午都很开心。每个人激情非常不一样，运动、音乐、钓鱼、打猎啊，我们中间还有个牧道友曾经打猎，他打了鹿就给我们很多人分着吃，哇，他打了鹿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打猎有多么的爱好，我说小心一点啊，别人枪打到你身上， 这是他有很大的乐趣。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我们的激情慢慢的在消退，随着年纪的增长，健康慢慢出问题，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的重负，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配偶，我们也生活中婚姻出现问题，我们好像慢慢慢慢那些激情，以前以为很快乐的事情慢慢少了。不久前我们中间我们的一位长老，他是心理学家，大家知道林长老，他提到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就一直记得。他说人到中年的时候出现危机，他说中年危机其实不是什么身体肥胖生理出现改变而已，他说中年危机最大的问题是意义的危机，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十几岁就想了，有人据说有一个姊妹几岁就开始想人为什么活着，那这个人没成为哲学家是非常遗憾，但是多半你不用活很久就会想人为什么会活着，特别到中年的时候，然后该做的事情也做了，然后好像也开始安稳下来了，孩子也慢慢大一些了，开始是想为什么活着。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从第一章1-21节里面，看见有一个人，他身上好像没有这世界上人所羡慕的东西，当然他身上有学问，他学问很大，但是他一生充满了激情，他非常的喜乐，他受很多的苦，几乎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就是保罗。你要是看更多后书里面看见，他其实一生非常坎坷，非常辛苦，而且被人逼迫，被人冤枉，被人攻击，教会内部的人委屈他，误解他，教会外面的人逼迫他，但是你看这个人身上充满了重负，充满了重担，还有教会出现软弱的时候心里焦急，别人跌倒了他就心里非常的焦急难过，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喜乐的人。那我们知道励志讲座里面在国内都会讲一些例子，那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孩子怎么怎么偏僻山区考上了哈佛大学，哇，这个父母就可以写书了，基本上因为你看来各样资源都没有的，你自己也没什么知识的，你怎么能够把孩子送到哈佛大学去，那一定有秘诀。那个人门前就开始门庭若市，很多人要去请教，嘿，你怎么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你还能够送到美国最好的学校，我的孩子从小在国际学校里面就都上不了哈佛，那很多人就会来请教。我想如果你是真是寻求人生一种激情，保罗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你一定会在圣经里面去寻找有一个人生充满了坎坷和苦难的人，但是生命里面却充满了激情。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秘诀。腓立比书是一卷很短的书卷，从原文里面看，很多人都看见非常优美的文字，那不用看原文，我们看中文翻译版也是看出很多优美，不只是文字的优美，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处境，他是关在监狱里面，软禁里面，虽然享受一定的自由，关在基本上是在罗马的监狱，他是一种软禁的状态，在自己的家中，其实他有2年的时间在那里，他亲友还可以来拜访他，但是他是被软禁的，他没有自由其实。但是这个人却在腓立比书里面这么短的书信里面，在囚禁当中捆锁里面，他有数天的喜乐，而且腓立比书这么短的书卷，我不断的数，都是数了大概有16次欢欢喜喜、快乐、喜乐这样的词。人身陷囹圄却充满喜乐，他身上一定有秘诀，只有一种可能性，他是阿 Q 精神胜利，他疯了。那我们怎么读保罗都不像一个疯子，疯子是有点像尼采快要疯的时候写的东西，尼采写的东西也是反基督教也非常深刻，但是他快要疯的东西写出来就不一样了，我是太阳，那个已经就快疯了。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谦谦卑卑把自己的心境告诉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告诉他应该他是跟他怎样的亲情连在一起，告诉他内心的那种激情，告诉他仍然在怎样的状态里面，可以让我们这些读信的人，不但腓立比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发现，如果你人在中年失去了激情，一切都是重担，一切都是责任， 人生里面没有欢笑，没有喜乐。我们来看这卷书信给我们一些秘诀。保罗在这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保罗人生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激情。我们刚才一起读的经文，他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特别第三节这里开始，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感谢我的神。”第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然后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为腓立比教会欢欢喜喜的祈求。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日，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种的善功呢，也就是神自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这地方他非常欢喜，想到腓立比教会。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不同一般的关系，保罗到外面去传福音，基本上他是 part time， 他是一个叫代职侍奉，用今天的话，代职侍奉，执帐篷，代职侍奉。他不为着内着教会，他不是不要教会的供应，而是不要内着神的教会。他是代职侍奉，但是腓立比教会派他的工人把他的奉献，教会的奉献送给他。特别在这时候，他被软禁以后，仍然供应他的需要。大家知道，一个人被软禁的时候，再去别人再来找你，其实他要冒上跟你连累的那种危险。最近一个弟兄 WeChat 发过来告诉我们，今天明牧师在北京被软禁了21个月了，现在，但他仍然那些爱他、那些爱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仍然不断的去那里，无论去拜访他，不让进去，也在门口等，也为我们的牧者祷告。这些人都是可以说用世人说胆子很大，知道这个人被软禁了，还来拜访他，你不是找死，你也是要跟他牵连的。但是很多这样的人，爱这位忠心的神的传道神的仆人，在那里不怕连累，虽然被软禁，在家中仍然去拜访他。腓立比教会也属于这一类，这种为福音，这里边特别提到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有人看英文版里面说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在福音上合伙。partnership 就是有点像生意的合伙伙伴关系。保罗用当年一个生意词在这里来表达一种一起同心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生意上合伙，我们投资放在一起，我们盈亏，我们一起负责任，我们一起来合伙，在福音上合伙。他为这个事情他满心的欢喜。他被监禁被捆锁，腓立比人没有远离他。他在后面提到，在辨明福音，在证实福音的时候，他也与他同在，一同得恩。所以他为这件事情心里非常的欢喜，在神面前感谢，在神面前祈求。然后再往下看第12节到18节那里，他看见有些人传福音可能出于动机不好，有些人动机很好，出于爱心，有些人呢可能是他是要增加他苦楚，他捆锁的苦楚，有人可能出于结党纷争，有人可能出于私意。不管怎么说，保罗还是欢喜。我们看第18节这里，保罗说，第18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们看见保罗的喜乐是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了，所以他就高兴。连传福音的人动机可能不纯，但是他的只要信息是纯正的，信息传歪了，他非常愤怒。他几乎比喻那些传歪福音的人就像卖假药，他不是用这个词，就好像放毒品一样，那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动机不纯可以在你心里，但是福音传开了，基督被传开了，他为此就欢喜。所以我们看见使徒激情的第一个是福音被广传，他心里非常的高兴。他与腓立比人跟他连接在一起，不是因为他送他礼物他高兴，他是因为在他福音上跟他连在一起，福音的伙伴关系。那些还有一些人传福音，他只要不传歪了，只要他传的纯正，即使他动机不纯都没关系，增加他自己的苦楚，不知道什么原因别人传福音会增加他苦楚，我们不要去分析他，但是他也没关系，个人算不了什么，耶稣的名被传开了， 基督被传开了，他为此就欢喜。我们信主常常一段时间，我们不太去思想情感这个事情，特别我们华人敬拜的时候手脚也放不开哈。我不鼓励你参加一些灵恩特会，但是如果你去看看，就发现他们的敬拜很有激情的，有人就蹦蹦跳跳，有人甚至都晕倒了。我们华人就高举耶稣手都不太高，都举不起来啊，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我们觉得好像人要有一点要就放不开。你想想，很多我们长大了很少听到父亲告诉父亲怎么爱我们，都放在心里，都不太说我爱你孩子，这是我们的文化。当我们的父母特别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都牙齿都咬碎了他都不会说出来的。我们的里面的一种东西是保存很深的东西，不太用于表达我们的情感，认为表达情感的人很肤浅很虚浮。但是大家知道保罗，大家知道那个大卫当时约柜运进京城的时候，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欢喜快乐，君王的位分都忘记了，蹦蹦跳跳，那是圣洁的情感，那是一个属灵的激情。我们在门徒培训中间经常会提到，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圣经，这是对的好的。我们也甚至说我们要降服在神的旨意面前。人的三个构成里面，理智、意志和情感，我们在门徒训练中间常常会提到，人的理智部分我们要知道圣经，知道神的话语，神的旨意，这个很好，很强调圣经知识。意志方面也是，我们要降服在神面前，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老我，我们也愿意对付，虽然做得不太好，我们也觉得这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情感的部分好像华人教会特别不愿意碰到。一个人灵性的增长是全人的增长，我们也提到全人的生命的长进，但是为什么情感的圣化、情感的纯化，在情感上的一种成圣我们不太提？我后来思想，可能跟我们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公开场合，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时候，其实都是放不开，现在可能你们还觉得我放不开的。我们有的时候看《非诚勿扰》，大家跟大家讲过，是为了了解国内年轻人，我们不愿找对象了。但是我们去看看，也不是替孩子找对象，我们自己太老了，孩子太小，都不是找对象。但是我们想看《非诚勿扰》，是因为想了解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啊。在我们那个时代，找对象都是喜爱文学，那个都是喜爱文学的青年就有人要。那现在喜爱文学没人要了。现在你要直说或者暗示你有很多钱，你有很多生意，你有很多产业，那你大概别的方面再缺陷也是有人要。我们看了几集，有些人非常优秀，但是只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哦，灭灯，咚咚咚咚咚，全部灭灯。哎呀，我在那看，我说这么好的年轻人啊，这么上进，就是钱少一点吗？师母说就是因为钱少一点啊，人家看上，你看你不是看电视要看人家价值观吗？你还不学啊，这里就是人家没钱就看不上。哎呀，难过。保罗却是跟腓立比教会，他看见的是一个福音广传，他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们在培养一个，我们在意志上，我们要说我们要降服神的旨意，我们在知识上要认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在情感上，什么是我们让我们很欢喜快乐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是使我们真正专注的事情。真的，我们在门徒培训中间，我们非常强调这一环，我们的情感被圣化，我们喜悦神喜悦的事情。大家知道情商这个概念，情商这个概念就是你情绪稳定啊，你比较能够控制你的情绪。如果基本上网络上定义都是情绪能够被控制，这样的一种状态叫情商高。但是我自己的定义是，情商高的人是能够体察别人的痛苦，能够知道别人的痛苦，能够关心到别人到位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多弟兄姊妹情商很高的，跟情商高的人在一起，你不用定义他情商高，你很舒服，那就是情商高，因为他不会讲话刺到你。他更不会刺到你，那是情商很低的人。那他不但不会刺到你，还会关心到你。你可能他家里可能稍微冷一点，你可能穿个外套，他马上温度就提高了。这就是情商高，非常高的人在我们中间。但是我想今天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跟情商跟灵商连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体察神的心意， 不只是体察人的心意，体察人的心意已经算在世界上很好了，你情商高，在公司，在你生涯上，你一定会有成就，很成功的哈。成功学里面都会告诉你要情商要高，跟人相处你不会无意去伤害人，你还会体会到别人的难处。但是属灵的情商或者叫灵商，他是明白神的心意，他开心神开心的事情，他忧伤神忧伤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保罗的属灵的情商就非常高。他在后面还提出，我体察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明白去企图去体察耶稣到底怎么想。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灵魂归向主，天上都开大 party 的。我们的教会应该，地上的教会应该效法天父的情感，基督的情感。有的时候我在有一次祷告会里面提到，有国语堂有两个人信耶稣，结果大家没太多反应，不是在国语堂祷告会，是一个联合祷告会，我心里很难过。那天晚上回来，为什么有两个人信主大家好像脸色木讷？对不起，我在批评教会，在批评一群很属灵的人。祷告会多半是很委身很愿意祷告的人，如果在这一群人教会中间少之又少的一群人中间看见灵魂归向主面无表情，就不知道是我们内心的问题还是平时讲台提醒的问题，居然对人归向主没有感，没有无动于衷啊，我非常难过。在不久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信了主，他叫逸轩，大家知道他在北京。我们的弟兄信归主的时候，有两个弟兄，有一个带领他的信主人，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同工，就在那个 building， 就在教会另外一部分，在那里为他做决志祷告。祷告完，两个弟兄哭了，然后我们这位弟兄就很木讷的看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哭。后来一个弟兄告诉他，弟兄你将来就知道了，你归向主的时候，别人心里有多大的高兴，等你将来把福音带给别人，别人归向主的时候，你就会体会了。那是一个属灵的，是圣洁的情感，那是主一样的心情，是我们要培植的。我常常在想，弟兄姊妹也很渴慕读神的话语，也很努力的在对付内在里面恼我的东西。哇，别人骂我，我就不要顶他，我配偶说我难听的话，我就忍了。这些都是很好的对付自己。前面那个是那读圣经，那是知识，那是长进，是理智部分，后面部分是意志的部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一种很愿意这样去做，很喜乐这样去做，那个是情感的部分。其实一个人的成圣的过程，是当理智、意志、情感三方面都被圣化，都在成长的时候，他才平衡的发展，他为那些正确的事情高兴，而且有一种渴望 desire， 一种内心的激情去做的。英国文学大师 C.S. Lewis 他讲过这样的话，我给他抄下来，我给他印出来。他说，主发现我们内在的一种情感不是太强了，而是太弱了。他说，我们好像那些半心半意的受造物，我们在喝酒，在性生活，在人世界的梦想里面，我们用这些来娱乐我们自己。但是当真正的喜乐要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个无知的孩子，我们好像在贫民窟里面泥潭里面玩泥饼，却不能想象在海边度假那种快乐。我们太容易被世界满足了。杰森·路易斯讲这样的话，他写了一本书，他有一本书写的 Joy， Holy Joy， Joy 喜乐里面的喜乐。这位大师看来他洞察人的心灵，他不但在理性上要辩论基督教，跟这些不幸的在剑桥牛津大学里面跟这些第一流的学者辩论，他理性上一定没问题，他也认真过顺服耶稣的生活，在意志上他发现我们基督徒情感里面那种渴望有神一样的激情，这样的不够，很容易被世界事情就满足了。我很感动，最近有个姊妹她为她的孩子祷告，我很感动的。她还没听到这样的信息，说情感上要圣化之类好像很大的词汇，她就说，主啊，你让我的孩子不要在世界中间找到满足。哎，我听的时候，哇， 这个祷告就是情感的圣化，让我们的子女不要在世界里面就找到满足了。我们的孩子如果在世界里面就找到满足就完了，他就不要神了。他如果在金钱、女色、权势、人的虚荣，如果在这些事情全满足，这些都是毒品，那你在里面快乐吧，你就不用神了。那时候他们的信仰不过是一个啊、哦，我父母让我相信的啊、哦，信神好像没准死以后我们还有永生呢，这个东西万一不信，万一是真的怎么办呢？就会落在那种可怜的光景里面，就是生怕万一有永生，哇，死后万一有地狱，那种信仰其实非常贫瘠，非常可怜的，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得到那个信仰。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激情是看到福音广传，是我们的理智、意志、情感，特别是情感部分被圣化，我们很渴望这样的事情，一下就欢喜，还要欢喜。保罗这地方只是没有跳起舞，要跳起舞就是跟大卫一样的，他说话都很失态了，已经高兴还要高兴。这是个大儒，马夫金伦的人，很有学问的人，他讲话都讲到有一点失态的地步，但是不是失态，是他情感的爆发暴露，情感的外露，他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满心的欢喜。我感谢神，最近神给我一种喜乐，我不是在这里自夸，也不知道事情将来怎样成就，当教会的长老执事们探讨祷告，为教会执坛祷告的时候，要往我们西北的地方去执坛，我心里非常的喜乐。这个喜乐可能我传递的不够，给大家感觉哎呀执坛了怎么办，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就出去了，哎呀教会这地方会不会很荒凉，这边将来这边会不会塌了，然后哎，黄牧师将来是要走了吗还是怎么样，有些弟兄姊妹开始担心，哎呀我说这是我亏欠。当我从昨天跟三个执事我们的弟兄谈话的时候，我被提醒，哎呀连我们的执事都有这样的一种微微的一种，不是焦虑啊，一种事情不知道的时候，一定是我沟通的不够。弟兄姊妹，我们出去执谈，我是 zero stress， 一点当压力都没有。我们主要是国语堂跟粤语堂跟英文堂要出去执谈，国语堂跟英文堂，国语堂要打头阵，我们要往那 county 西北的地方去执谈，没有说执不了堂我们就回来打屁股，是没有压力。我们是个只有机会出去探索，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一群我们的华人同胞渴慕福音的，没有一点点压力，只有机会带来的喜乐。这个机会是什么呢？是为主得人的机会。好像教会给你资源，给你机会出去在那里探索，这里鱼在哪里，那种渔夫的喜乐。我们大家可以稍微，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今天12点一点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大会，我会给大家把地图给大家看。我们在22号就是 Half Day 以南的或者 Half Day 上的有三个华人教会，那另外一个很北在 Gates 的在格利那边有一个华人教会，很小的华人教会，在中间137到60这么大一个 Lake County， 是一个中产非常集中的地区，是个 Apple 里面很多科学家科技人员集中的地区，没有一个华人教会，而且这里我们知道很多很优秀的 Apple 里面的员工这么大，还有曼德兰那边很多退休的一些长辈，很多亚裔的，也很多华人。有个姊妹告诉我们说，有一群华人的长辈在那里聚会，一个渔场在那里，很多的长辈的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人生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却不管他们。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附近做不完的工，我们这里的确做不完，我们 Deerfield 我们 Northbrook 还要继续传扬福音，教会没有被移迁，教会还在这里设立，但是有一些人如果被感动一起去到那里去执坛，到那里去传福音，这是神的心意，我深知这是神的心意。什么时候能够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透过我们教会国语堂能够做多少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探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建堂，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崇拜都不清楚，但是只知道这地方神给我不断的感动，我不说意向，神给我不断的感动是这地区迟早会有华人教会，一个不够还要两个，也许还要更多。当我们看见这么大一个广大的合场在那里却没有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心有没有点着急？我想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当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教会要往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喜乐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有焦虑，我们没有压力必须什么时候做好， 没有人可以知道，人也不应该给我们压力。那边是不是撒玛利亚村庄？印土撒玛利亚村庄是传福音人不信，后来使徒要求天火降下，耶稣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做，你的心是什么样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地方是不是福音印土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或许有很多人灵魂没有听到福音，有极大的机会我们要这样做，为此我们就欢喜。我盼望更多的人能够被感动，也愿意去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能够愿意参与到这个事工中间，继续在这里继续扩展神的国度，也在远处近处一起来传扬福音。没有压力，只有喜乐，只有扩展国度的机会。这地方好像一个福音，像一个刚才保罗讲的一个平台，一个伙伴的关系。那些愿意更多传扬福音的人来教会，不只是来听一堂道得到一点激励，属灵的激励，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认识一些人而已。那些愿意被神用，那种属灵的激情是蒙神喜悦的。人到中年，刚才讲过，都是开始意义的危机，但是投资永恒，把生命放在神的手中，被神祝福，永世中间被上帝祝福，改变人的生命，我相信没有比这更高贵更伟大的呼召。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继续在这地方也一样的传扬福音，我们在校园里面传福音，结果子我们非常的欢喜。很多人听到福音到各处去，他们把福音传给家人，传给他的同学，这就是撒种，这就是神喜悦的事情。有人在家中，有人在团契里面小组里面，有人在家里请福音的朋友来家中吃饭，把福音传给你，这些都是默默做神喜悦的事情。这样的一些人，我一想到这些我都高兴得睡不着觉，没有一点焦虑，都是充满了喜乐。我刚才说的事情都是在我们中间正在发生的。昨天晚上就有人家开饭，请一些新朋友来家里吃饭，礼拜五晚上就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新朋友信主了。这些都是像 dynamic 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中间。作为传道人，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高兴，心里满心的欢喜。然后一会儿下午全体教会开会要往西北去执堂，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情呢？我盼望这样的一种喜乐，这样的一种激情，借着使徒保罗也在我身上正在发动的一种喜乐能够传递给大家，而不是焦虑，而不是哎呀我们孩子怎么看没人看，在执堂的地方设施怎么样谁会去，那些都是非常小的事情。重要的是有一个方向，然后神给我们脚踏实地的在栽培圣徒，发展圣工，这就是一步一步来做。但是神给我们完全是喜乐，是一种引导，福音广传，耶稣基督被广传，基督被广传，我们为此就欢喜。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欢喜的是圣徒生命被长进，生命长进。我们来看见第二方面，大家再往后面看一点，第九节、第十节这里，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保罗这地方虽然是祷告，不是提到喜乐，祷告的事情多半是不太喜乐的。祷告就说还没有成，这个事情还没有在你们中间发生，但是他希望发生的，这叫祷告。喜乐是多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为这个高兴。但是这地方我们看见，虽然是祷告好像还没发生，我们看见他在往后看二十五节，第一章二十五节那里，保罗说：“我既然这样，那时候提到保罗说要生又死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离世到主那里去。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提到。但是他说活着是为腓立比人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呢？二十五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他相信神要释放他从那时候放出来，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你看保罗希望能够信徒能够，他虽然自己情愿离世跟耶稣在一起，他说那是好的无比。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见过复活基督的人，亲眼见过复活基督的人，他知道那个 reality 那个现实，死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也不是死以后到阴间黑暗里面去，他知道他死以后要跟基督耶稣一直在一起，马上就在一起。所以知道这种生命真相的人，这样一个属灵秘密的人，他情愿离开世界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为了今天的国度，为了腓立比人，为了世上的教会，他知道自己还会再继续活下去，并且看见他们长进， 喜乐，他也喜乐。所以使徒保罗不但看见福音广传，他非常喜乐，他看见信徒长进了，他也非常高兴。我们看见子女长进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高兴。我今天早晨在 parking lot 里面看见我们家女儿伸着这样一个懒腰哈，那个懒腰跟她做 baby 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动作，就刚才在 parking lot 里面，我就跟师母说，你看看那女儿伸懒腰跟小时候 baby 的时候一模一样的。那妈妈就说，哎呀，我们家女儿就在以前就是喜欢翻来翻去比较动，她现在睡相也是动来动去，弟弟呢就很安静，就睡得就很安静。她说在肚子里怎么样，长大出来也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但是很开心就谈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夫妻一直不会忘记，孩子一岁的时候，女儿一岁的时候，突然间那天站起来了，就扶着栏杆，就是咱哆哆嗦嗦的站起来了，哎呀，开始走路。那天我们兴奋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孩子居然站起来了，一直爬爬，一个爬行类的，好像哈，怎么一下站起来直立行走了？这个不是进化，就是成长。哎呀，那个喜乐啊，你们我们做父母啊，大家笑很开心，都是做父母的大概。看见孩子啊，那个最近也是听到两个妈妈看见孩子一些心情有些好转，一些病情有些好转，另外两个妈妈就开始高兴，哎呀，孩子有好转了，那种喜乐啊，孩子那种是很难想象的。保罗就是这样的喜乐。我自己真是神也给我微微的喜乐。今天真的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不是夸口，做传道人有一样喜乐是常常不一定很多人体会的。神托付我们牧养，不是我们灵性最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主里时间最长。这里有许多位在主里面久了，有人在主里面几乎是不知道40年还是60年了，那都是属灵的阿姨叔叔了。但是他们很认真的也在听到甚至鼓励传道的人。我看见我自己，神给我一个喜乐是，就像圣徒阿古斯丁说，神给这种喜乐给那些服侍神的人，以神的爱为喜乐的人，神也将这样喜乐赐给我。真的，我看见最近一个弟兄，哦，长进很大，灵性里面很火热，我心里欢喜的不得了，师母知道。看见一位姊妹，哇，用于对付自己，过去自己觉得按照性情做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现在发现主不喜悦，他用于去对付自己，哦，高兴的不得了。看见现在这样姊妹付代价，开放房子，啊，学生来住吃，都可以，只要听福音。哎呀，我们也欢喜得不得了。这些都是我们在看见弟兄姊妹愿意为主的缘故。如果一个人敲门把礼物送到你家里来，这个叫贿赂。哎呀，牧师啊，你帮我做点什么事情吧，来，这个给你，那个是变相的贿赂。但是那些为主的缘故踏踏实实在福音工厂上传福音爱灵魂做传道的人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看见以弗所的信徒长进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啊，没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情了，看见你们在真理上，你们认识真理并且活出真理。他原话不是这样讲，他是你们活在真理中间，他就非常的欢喜高兴。像做属灵的父母一样在牧养你们的人，教会的执事长老，这些同工也是，看见弟兄姊妹长进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分享，心里真是充满了感谢。我们多半在一起分享事工都是一些做事啊，那个喜乐大概不多，就在那里做事。但是当看见人生命改变的时候，以前我是这样做事的，但是现在为主的缘故，我换一种方式做事。我以前跟这样配偶是这样相处的，我不高兴我就板起面孔，不高兴就拿拳头，我不高兴就开始骂人。但是现在主不喜悦这样，我愿意改变。牧师师母弟兄姊妹，请你帮助我。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不只是为这个家庭婚姻有一个改变的一个希望在那里高兴，那个是结果，我是为这些愿意去破碎自己在主面前知道主不喜悦这样，我自己单方面去长进，不要等我配偶，我自己先长进，我自己先破碎。当我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我跟师母心里真是充满了感谢，在神面前，不是因为说这是我们牧养的一个果效，不是这个。几乎我们不在这里牧养了，听到这样或者在别的教会听到这样的人长进，不是我们牧养带来的结果，我们也高兴， 因为那是个生命长进的一种喜乐，神将这样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其实每年感恩节的时候，只是时间有限，其实如果要讲起来一年中间感恩的事情，最大的感恩就是看见人长进。以前这样做事，以前这样的血气，现在不这样了。以前贪爱虚荣，现在不贪爱虚荣了。以前骄傲，现在被神破碎。以前爱发脾气血气，现在靠主的缘故慢慢在改变。这些都是让那些为你们灵魂守望的人感到欢喜的。我们非常感谢神，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中间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情，求主来培植培养这样的一种情感，看到周围的人怎么长进的，你就欢喜。我最近还特别欢喜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些人去门徒造就带别人，一个两个三个的带别人，这个从属灵的大哥成长成属灵的大哥大姐，长成一个属灵的父母，不只是为那些刚信主的人有人栽培，更为这些愿意出来去带别人啊，无论在公司里面也跟人传福音，一个一个带一个，在家中或者平时约时间礼拜天下午，这些都是让我心里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看见有一群人不但是自己领受福音的益处，他也愿意一带一一带二去带别人。只要你去带别人，你就会体会你自己做父母的心情，你的软弱，你的问题也都暴露在这位你的门徒面前，这是主的门徒，也是你的门徒面前。带人是非常冒险，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也是一个愿意过一个真诚基督徒生活的人，他愿意这样做。我把我的破碎，我的软弱都暴露在土里面前，告诉你我是怎么对付的。我们看见一个弟兄最近可能将来要失业，很快要失业，他就在小组里面讲，我很快就没工作了。我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见证，多半人工作找到以后感谢主哈，神给我预备，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证。但是我这是第二次听到这样的见证，工作很快要丢了。其实他不是故意邀请，他要来看，他和他的家人和小组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起来经历这些要失业的人。工作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几乎在这里怎么来经历主，这些都是要邀请别人一起跟你长进。你看我来对付，不是骄傲，你来我来怎么面对危机，能不能走过我也不知道，但是一起来，也谦卑地邀请你们一起为我祷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让人喜乐的事。最后保罗为神的荣耀而喜乐，你看看他在第十一节那里叫荣耀，他别人的长进能够无论怎样，他说是荣耀称赞归于神，荣耀归给神。再往下看这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他说只要凡事，他说无论是生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基督的名在我身上被高举的意思，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使徒保罗这里看见他一生的终极的最高的目标和激情，最高的喜乐是不但是福音广传，信徒被造就，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名借着他被高举，神的名的荣耀，这是他一生最高的激情。人生里面充满了重担，各样的艰难，很容易有些事情把我们压垮，只要内部婚姻里面不和，工作压力重大，就可以这两样事情就可以把你压碎。但是使徒保罗虽然他没有婚姻的痛苦，但是他在外在教会内的压力，教会外的压力都在这个使徒的身上。但是他能够这样喜乐，是因为一直为基督的荣耀能够在他这样的一个人身上照常显大，他就欢喜。你看保罗学问那么大，他到外邦在君王面前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从来没有高举学问，他有的只是看见基督的名被传到什么地方，他就欢喜快乐。在历史中间，我们感谢神，神兴起这很多的人能够为主的名得荣耀的人，就像大家羡慕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就是这样的。爱迪生这些灯泡就是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还黑乎乎的。爱迪生有人就很有兴趣到他的基督徒，有人就知道他因为发明这么多东西会不会有点骄傲，有人就问他爱迪生太太，爱迪生发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他是灵感从哪里来的。爱迪生太太就告诉这个来询问的人， 他说是，有一次我问他，你这个灵感哪里来，这么多灵感。他就笑一笑，爱迪生就笑一笑，对他太太，灵感都是从那里来的，从天上来的。法拉第也是没受什么教育，但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电磁学家。如果没有他，今天汽车都开不动，电动电磁理论从他那里开始。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说他一切的这些发明，这些一切的这些科学发现，都是用来荣耀上帝。无数的科学家，近代伟大的科学家，都向我们显明，这些都是我们羡慕敬仰的人，但是他们却为神荣耀的缘故在研究自然律，并且用来发现造福人类，是神的名的荣耀。开普勒甚至说，他谦卑到一个地步，说神愿意，荣耀的神愿意将天上地下这么大一个宇宙的定律，天体运行的定律显明给他，让他启示给他，让他发明出来，发现出来。他非常感谢神。使徒这里看见他能够将来一生为主而活，他喜乐。他甚至他说活着就是基督，不是说他自己是基督，是活着像基督。然后他死了就有益处，灵性的益处。他今天就是为神而活，为了侍奉神，为了神的荣耀而活。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现有些时候神的名被羞愧，但是你的言行，可能你自己的名被高举了，神的名得羞愧了，神的名被人羞辱了，那个就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就不该喜乐。施洗约翰是一位在当年威望如日中天的一位传道人，但是他见到基督的时候，他谦卑也诚实的。礼拜五晚上一个弟兄说，他不但很谦卑，他还很诚实见证他是基督，他跟他提鞋都不配，而且耶稣基督的名必要兴旺，他自己必要衰微。那是一个真正的谦卑，知道基督的本体，知道他一生的激情，人生的目标都是让基督在他身上被高举。所以我们深深的盼望，在我们中间神的灵感动我们，能够兴起一群人来愿意去对付，去培养圣洁的情感，属灵的激情，使我们人到中年了，我们却不会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冷漠的一群人，而不是享受一个美国梦，有房子有车子五子登科以后，在这里过一个好像安逸舒适的生活准备退休，而是给一个新的激情在这里。神给你这些资源，像王后一样的位分给我们，是用来神要用来兴旺他的国度，要用来拯救灵魂。神也将一种激情和喜乐赐给你，这种激情可以伴随你一生，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人生最大的喜乐，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世界上人都知道的，是因为你有一个目标，为神而活，看见福音被广传，耶稣基督名被广传，你就欢喜快乐；看见人长进了，你就欢喜快乐；看见主的名被高举了，你就欢喜快乐。这样的喜乐是没有止境的，不会随着你中年危机就消失的，相反却持守一生，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话语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安静的时候，主啊，你来激发我们属灵的热忱。主啊，想到能够使徒保罗人生充满了艰难坎坷苦难，他却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属灵激情的人。主啊，你也将这样的圣洁的情感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机会，主啊，在主里面来培养培植这种属灵的情感，使我们真正带着激情，主啊，能够传扬福音，造就圣徒，也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你来我们中间，圣灵做工，兴起更多这样的弟兄和姊妹，好让他们在家中、在工作场所、在所接触的人群中间，都显明基督的馨香之气，使你自己的名因着我们的生命生活得到高举。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门。